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5号，星期三，农历腊月初三。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寒，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0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北京考察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时强调，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抓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圆满成功，韩正陪同考察。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就中吉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主持召开减税降费座谈会，韩正出席。 国办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 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投入运行，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亮相。 新年伊始，各地紧锣密鼓筹建启动重大项目、重大工程，以新作为彰显新气象。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704万例，死亡病例超过83万例。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北京考察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时强调，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我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经过几年努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要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再接再厉，全面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抓紧抓好最后阶段各项赛事组织、赛会服务、指挥调度等准备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圆满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陪同考察。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1月4号，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吉宁陪同下，深入体育场馆、媒体中心、训练基地等，实地了解筹办备赛情况。4号上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国家速滑馆，结合大屏幕听取场馆设计理念、建设过程、运行情况介绍。国家速滑馆又称冰丝带，是北京赛区标志性场馆和唯一新建冰上竞赛场馆，拥有亚洲最大的全冰面设计。冬奥会赛时将承担大道速滑比赛任务。在主席台区，习近平仔细查看场馆内部布置及赛道，询问场馆赛时运行规划和赛事服务保障准备情况。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的理念，突出科技、智慧、绿色、节俭特色，无论是新建场馆还是场馆改造，都要注重综合利用和低碳使用，集合体育赛事、群众健身、文化休闲、展览展示、社会公益等多种功能。冰丝带设计和建设很好贯彻了这样的理念，要在运营管理中融入更多中国元素，使之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独特魅力的重要窗口，成为展示我国冰雪运动发展的亮丽名片。场内技术人员和制冰作业人员正在对赛道进行测试，习近平通过显示屏观看测试情况，详细了解制冰流程和赛道冰面温度等。他强调，冰上项目设施对制冰技术要求很高，国家速滑馆不仅硬件世界一流，制冰技术也世界领先，实现了低碳化、零排放。要发挥好这一项目的技术集成示范效应，加大技术转化和推广应用力度，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做出贡献。 这个工作还是很辛苦的，正努着一把劲儿，是吧？一个月我说了，顺利举办即成功，就是实实在在把这份办好，而且真正体现出我们讲的绿色、安全、简约，就是精彩，就是成功。谢谢你们的工作。 我们准备好了。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媒体中心毗邻国家速滑馆，赛时将作为全球注册平面媒体和转播商的工作总部。习近平先后走进主新闻发布厅、媒体工作间、智慧餐厅，实地了解中心建设运行、完善防疫措施、打造全流程服务模式，以及赛时信息发布、媒体运行、餐饮服务等情况。在媒体工作间，习近平同正在做准备的媒体记者亲切交流。在智慧餐厅，习近平查看智能餐饮设备运行情况，了解中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情况。他强调，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主媒体中心把主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整合起来，统筹赛时服务功能和赛后会展功能，做到了绿色办奥、节俭办奥。他指出，对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来讲，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是最大的考验。受疫情影响，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现场观赛受到很大限制，新闻传播比往届更加重要。主媒体中心要做好各项运行服务保障工作，既要保障好各项新闻报道和传输转播功能的安全运行，又要确保疫情防控安全，要严格落实双闭环管理，完善场馆防疫措施，尽最大努力防止疫情发生，要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越是智能化越要注重源头把控，确保万无一失。他希望国内外媒体和记者深入报道，讲好各国奥运健儿激情拼搏的故事，讲好中国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故事，讲好中国人民热情好客的故事，全面立体生动地把北京冬奥盛会传到全世界。随后，习近平考察了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分居住区、广场区、运行区三个区域，赛时将为各国运动员及随队官员提供3000多个床位及商业服务。在广场区，习近平听取冬奥村、冬残奥村建设过程、运行概况、疫情防控等情况介绍，沿途查看书报亭和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等，了解各类商业服务设施运行情况。习近平指出，冬奥村是冬奥会的重要场所和重要遗产，你们统筹赛时需要和赛后利用，把冬奥村建设成为永久设施，赛后转化为人才公寓，这个做法很好，有利于丰富北京双奥之城的文化内涵。你们以四合院理念设计建设冬奥村，体现了北京千年古都既古老又现代的独特魅力。在居住区，习近平考察了综合诊所、残疾人运动员住房样板间，询问冬奥村、冬残奥村开展基本医疗服务、提升医疗应急处置能力、提高精细化服务保障水平、打造运动员之家等情况。习近平强调，运动员、教练员的吃住行、衣康乐等服务保障工作非常具体，要想运动员之所想，办运动员之所需，为运动员提供方便、快捷、精准、细致的服务，特别是针对残疾人运动员的特殊需求，增设相关无障碍设施，要继续完善管理方案，优化服务流程，健全应急预案，提高精准化、精细化管理和服务水平，打造安全、温馨、舒适的运动员之家，要严格落实分区分类闭环管理的各项措施，加强疫情防控。习近平同运行管理、服务保障人员和志愿者们亲切交流，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强调，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而且有利于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阳光、富强、开放的良好形象，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他指出，能够参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志愿服务工作是人生难得的机会，希望大家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儿，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确保冬奥期间各项服务保障工作顺利，让各国参赛人员充分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和文明礼貌，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当天下午，习近平来到北京冬奥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听取北京完善赛时指挥调度和城市运行保障协调机制情况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了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等内容。习近平指出，加强统一指挥调度是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顺利的关键。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要加强协调配合和统一指挥调度，形成一盘棋。北京要担负起牵头抓总职责，要健全统一指挥、统筹调度、有机衔接、运行畅顺、反应快速、果断处置的体制机制，完善各类工作规程和突发情况应对预案。要抓住最后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加强测试演练，查隐患、堵漏洞、强弱项，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圆满成功。离开调度中心，习近平来到27场冰雪项目训练基地考察调研。这是一个集科研训练于一体的国家冰雪运动复合型基地，场馆和设施设备目前均已投入国家队冬奥备战使用。习近平先后走进六自由度训练馆、综合风洞馆，详细询问钢架雪车等项目六自由度训练系统运行、速度滑冰团体追逐项目风洞训练情况，沿途观看国产四人雪车、国产雪蜡车、应急医疗救治设备等器材装备展示，了解基地建设和打造冰雪运动科学训练体系情况。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建设体育强国必须实现高水平的体育科技自立自强，要综合多学科、跨学科的力量，统筹推进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为我国竞技体育实现更大突破提供有力支撑。在速滑馆一层，速滑运动员正在进行团体追逐训练，习近平仔细观看并向参训运动员、教练员表示慰问，勉励他们科学备战、奋勇拼搏、争创佳绩。 中国冰雪 加油加油 加油！ 随后，习近平前往速滑馆地下一层参观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展，了解我国冰雪运动发展情况。习近平指出，这些年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冰雪运动，提前实现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最根本的是增强人民体质，保障人民健康，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充分利用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形成的热潮，坚持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一体推进，推动我国冰雪运动持续发展。习近平对运动员康复治疗工作十分关心，在体能中心医疗站，习近平详细了解基地综合运用超低温冷疗舱、漂浮舱等设备，全方位提高运动员康复治疗水平情况。他强调，27场冰雪项目训练基地肩负着我国冰雪运动科技研发的重要使命，希望你们担当使命，勇攀高峰，为加快发展我国冰雪运动做出更大贡献。专项体能训练馆内，运动员、教练员、服务保障人员代表以热烈掌声欢迎总书记的到来。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他指出，再过一个月，北京冬奥会就要开幕了。今天是元旦后上班第一天，我来专题调研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备工作，主要是来给大家鼓劲儿加油。作为东道主，我们不仅要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而且要努力取得好成绩。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备战关键期，专心训练，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迎接大赛的到来。习近平强调，人生能有几回搏，长期准备在此一举，希望大家增强为国争光的志气和勇气，坚持拼字当头，敢于拼搏，善于拼搏，在奥运赛场展现新时代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力争在竞技上、道德上、风格上都拿最好的奖牌。习近平预祝大家取得好成绩。 人生能得几次搏啊， 抓住这个时机去成就自己，十年磨一剑啊，五年磨一剑，这么一个长时间准备，在此一举，你们很辛苦啊，当然这个拼搏啊是值得的，祝你们啊冬奥成功。 大家报以热烈掌声，高呼请总书记放心，我们准备好了。 中国民选加油加油加油。 丁薛祥以及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30年来，中吉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推动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达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为国际社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典范。中吉关系发展不仅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也为促进中亚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吉关系发展，愿同扎帕罗夫总统保持密切联系，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新起点，提升两国战略互信，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建交30年来，吉中成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政府为吉方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影响提供重要支持。扎帕罗夫感谢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吉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表示愿同中方一道，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全力巩固和扩大双边合作。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天主持召开减税降费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财政部税务总局做了汇报，专家刘尚希、刘仪发了言，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甘肃省政府主要负责人通过视频发言。李克强说，规模性减税降费是宏观调控关键性举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近些年面对复杂严峻国内外环境，我们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把减税降费作为先手棋，帮助市场主体纾困和激发活力，促进实现稳增长、保就业。李克强说，减税降费突出支持制造业升级和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既改革增值税制度，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又阶段性减免社保费，催生大量市场主体，起到了培育税源、扩大税基作用，实现放水养鱼、水多鱼多良性循环。李克强说，面对新的经济下行压力，要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针对市场主体需求实施更大力度组合式减税降费，确保一季度经济平稳开局，稳住宏观经济大盘。要延续到期的减税降费措施，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对受疫情影响重的服务业等困难行业实施精准帮扶，坚持政府过紧日子，换得市场主体总体稳定有奔头。国家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各地也要拿出措施，坚决打击偷税漏税，制止乱收费。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做好工作，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胡春华、刘鹤、王勇、肖杰、赵克志、何立峰参加。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对进一步加强残疾预防、有效减少和控制残疾发生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部署。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残疾预防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 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服务网络更加健全，全民残疾预防素养明显提升，遗传和发育、疾病、伤害等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防控，残疾康复服务状况持续改善，残疾预防主要指标处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亮相，暨主媒体中心投入运行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媒体中心昨天正式启动试运行。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发布会现场，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严家荣正式与媒体见面。两位新闻发言人向国内外注册记者发出冰雪之邀，期待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上与大家相聚，在双奥之城携手创造冬奥会的精彩历史，通过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积极传播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为世界各国人民战胜疫情带去信心和力量。赵卫东， 希望我们共同努力，采访好、报道好、记录好、传播好这次全球疫情挑战中的冬奥会，一届必定精彩的冬奥盛会，奥林匹克的历史辉煌的又一页。媒体朋友们啊，让我们手牵手、心相连，一起向未来。 会上，主媒体中心场馆主任张文雷透露，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媒体中心在1月4号至22号试运行期间，将会有17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新闻机构工作者和持权转播商在主媒体中心提前展开赛前的准备工作。 主媒体中心为媒体提供了赛事报道所需的各类设施和服务，如技术、语言、交通、餐饮以及商业配套等服务保障。在疫情防控方面，主媒体中心按照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共同制定的防疫手册第二版的内容要求，编制了场馆的防疫方案，并精准划分了环内环外区域，设计了各类人群和物资的进出流线，确保了分区不重叠，流线不交叉。 据张文雷介绍，主媒体中心位于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与国家会议中心一期，两者之间一路相隔，形成了一南一北、夏奥冬奥独特的北京双奥之城标志性景观。 主媒体中心包括主新闻中心 MPC 和国际广播中心 IBC 两大功能，是注册平面媒体和转播商的赛时总部，是北京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奥委会官方信息的发布中心，是媒体服务的总会和媒体交通中枢。 同时，场馆还配有全面的技术服务，为注册媒体提供包括媒体加、专线通讯、转播汇聚网络、远程通传、远程体育展示和无障碍网络等，确保冬奥会电视转播和新闻报道的顺利展开。 新年伊始，各地围绕基础设施、重点产业、社会民生等领域紧锣密鼓筹建启动重大项目、重大工程，以新作为彰显新气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上午，浙江358个重大项目在11个地市启动开工，总投资6386亿元。浙江省发改委主任孟刚， 以清洁能源、轨道交通、安澜工程为重点，安排基础设施项目67个，以公共卫生、基础教育、文化旅游为重点，安排社会民生项目68个，以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为重点，安排城市有机更新项目32个，以数字经济、新材料、生物医药为重点，安排产业项目191个。 新年第一个工作日，2022年第一批安徽省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3760.6 亿元，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交通、社会事业等12个行业领域，其中包括世界首座双层斜拉悬索协作体系大桥 G3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该项目完工后，长江铜陵段 134.4 公里的江段上将拥有第四座过江通道。铜陵市综合交通投资集团公司党委书记何成龙， 这个桥梁是达到7米级的跨度，建成以后也是世界之最，技术难度大，标准高，我们计划用48个月把它建成。 我宣布阎罗高速宿迁段 江苏宿迁市日前也集中开工16个项目，吹响了2022年攻坚重大项目的集结号。宿迁市高质阎洛高速项目办主任张爱军： 就前期工作三场建设，在春节之前把它尽量做完，然后为下一步春节以后大干快上创造良好的有利条件。 据了解，2022年江苏全省初步安排实施220个省级重大项目，年度计划投资5720亿元，比上年增加1343亿元。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0例，本土病例41例，陕西35例，均在西安市，河南4例，其中许昌市2例，郑州市1例，周口市1例，浙江2例，均在宁波市，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河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1例，其中境外输入49例，本土22例，河南18例，其中郑州市9例，许昌市8例，周口市1例，上海4例，其中浦东新区3例，杨浦区1例。现有确诊病例3291例，其中重症病例31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86,356.1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75.1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81.2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2.13% 和 32.84%。 广东省明确，自2022年春季新学期起，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核定为20元每课时每人次，上浮幅度不得超过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独家互动合作项目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宣布京东成为总台2022年春晚独家互动合作伙伴。春节期间，京东将发放总价值达15亿元的红包和食物。 桂南高铁广西段90000大山隧道群2号隧道最后一层岩土今天上午被成功爆破，顺利贯通。至此，桂南高铁广西段需修建的44座隧道已顺利贯通40座，占比超90%。 国际方面，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18，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9,095,919例，死亡5,446,753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704,8,989例，死亡83,071例。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号说，朝鲜当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不明发射体。据韩联社报道，这是自2021年10月19号朝鲜试射潜射弹道导弹后再次进行发射活动。关于此次发射活动，朝鲜方面目前暂未发表相关声明。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童林、张浩森、影静，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ip, dip, dip, dip.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ay you're mine. Take a walk on the sunny side. No, it's never too late for you to feel alright.